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是一部电影，提到英雄本色，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30多年前的港片经典，想起了周润发饰演的小马哥。不过最近呢，在国内院线又上映了一部叫做英雄本色2018的新片。那这部新电影和老版的英雄本色有着什么关系呢？在这两部电影的拍摄幕后又有多少有趣的故事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一块儿来聊一聊。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1986年的香港电影《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张国荣、周润发主演，讲述了宋子豪、Mark、宋子杰三个角色之间的江湖情谊，以及三个主人公各自的挫败、失败、忏悔和报复。影片1986年8月2号在香港上映，是当年香港电影的票房冠军。1987年，这部电影也在第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颁奖礼上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等多个奖项。当年以周润发为代表的主角和主创们可以说是一夜爆红，掀起了一场英雄动作电影的风潮，也开启了以江湖情怀电影为主的港片辉煌时代。今年的新片呢，《英雄本色2018》是由丁晟执导，王凯、马天宇、王大陆等主演的一部警匪题材电影。影片保留了老版《英雄本色》的主要人物关系，王凯饰演的周凯对应的是狄龙饰演的宋子豪，马天宇饰演的周超对应的是张国荣饰演的宋子杰，而饰演马科的王大陆对应的就是当年的周润发小马哥了。从电影海报还有一些片中的经典台词，包括最后三兄弟的枪战戏，都有向老版影片致敬的意思。英雄本色2018没有了香港黑社会的背景，但是和老版的影片一样，也为大家营造了一个充满情谊的江湖。当然了，每个人对于江湖可能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三位主演也有各自的解读。马天宇就说，所谓的江湖啊，主要是做事的态度。王大陆认为江湖就是讲兄弟情，主演王凯是用了片中的一句台词来解读他心中的江湖。他说，江湖只是一个说故事的地方，我们其实也不在江湖上，只是借故事告诉大家，能回头的才是英雄。回想老版的电影《英雄本色》，周润发、张国荣等演员的精湛表演曾经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在拍摄新版的时候，要挑选什么样的演员才能担得起观众们的新旧对比呢？这恐怕是导演最需要操心的一件事了。据说演员王凯就是导演丁晟钦定的第一位英雄，而选他是看中了他驾驭角色的能力，以及他外圆内方的性格，表面比较内敛，内心却很霸气。据说王凯刚一进组就被导演抓去剃了个寸头，是为了邪性一点，痞一点，江湖气多一点。他饰演的大哥周凯这个人物，集社会的复杂性和命运的复杂性于一身，身在江湖却心有所守。为此王凯也做了很多功课，去建立人物自身的合理性。为了让周凯这个角色更有硬汉的质感，导演还特别给王凯增加了一段水下的搏斗戏，一连串的打斗跳入海中，王凯觉得既过瘾又有劫后余生的庆幸。他说自己也是看电影的时候才发现，我是投入的水，海水刺骨的冷， 冬天穿的衣服里三层外三层。那天下水心里一直在打鼓，因为我水性不是特别好，衣服吸水之后变得很沉，待了一分钟脚都快抽筋了，脚快抽筋了关键还得说词儿，幸好是一条过了，导演喊咔的时候喊得及时，不然再晚一点脚一抽筋儿我就上不来了。 冷风心里无人酒馆，灯火迷和午夜沙滩，看不清你远行。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英雄本色，其实这个名字一说出来，我相信啊肯定会勾起70后80后很多人的少年记忆，可能也想起了曾经在录像厅看电影的那段岁月吧。英雄本色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我觉得最大的功臣还得是导演吴宇森。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吴宇森导演当年拍摄这部电影的幕后故事。1986年由徐克电影工作室制作的电影《英雄本色》其实本身就是一部翻拍片，原作呢是1967年由龙刚执导的一部同名电影。有人说《英雄本色》的几位主创啊很有趣，一个是不得意的导演吴宇森啊，一个是过气的明星狄龙，一个呢是当时的票房毒药周润发，还有一个是刚刚走红的偶像歌手张国荣。就是由这样的一种不被看好的主创阵容合力打造出来的这部影片，上映后却击败了很多全明星阵容的大制作电影，创下了当时的票房冠军。说起导演吴宇森，他的人生也带有不少的传奇色彩。他1948年生于广东，之后随家人定居香港。据他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非常的心酸，一家大小没有安身之所，父亲染上了痨病，周遭都是黑帮横行，生活也是一贫如洗。吴宇森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内心被暴力和信仰两种力量所撕裂，而这两种力量日后也都成为了他作品的重心。吴宇森出身片场，最初呢只是一个制片助理，1971年转投邵氏电影公司，成为了大导演张彻的副导演。他曾表示自己从张彻那里学会了炮制动作场面，而且他还多才多艺，在指导功夫片之余还协助喜剧导演许冠文工作，又从许冠文身上学会了炮制喜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吴宇森摇摆于动作和喜剧这两种不同类型之间。他说，我爱娱乐观众，令他们开怀大笑，也爱描写暴力，不少人看到人家挨打，情感会得到宣泄。80年代初，香港新浪潮风起云涌，徐克、许鞍华、方玉萍、严浩等新导演都崭露头角，但是吴宇森呢，却因为作品票房惨淡，从香港调职台湾，执导了两部不太重要的喜剧。在事业的最低潮，吴宇森和徐克决定重拍龙刚1967年的经典《英雄本色》。 小马，以前我们出生入死都不怕，难道现在会怕这个吗？ 你不要逼我，我不会再干了。 1986年新版《英雄本色》面世，把故事的重点放在了描述周润发、狄龙之间坚贞不渝的友情，极力渲染两人生死与共的豪情义气。英雄本色并不是一部港台江湖黑帮的内幕揭露片，而是活脱脱的一部英雄神话的塑造作品。据说吴宇森当时其实只有一个故事大纲，整部电影都是他凭感觉凭感情拍出来的。拍摄过程中，吴宇森和周润发以及监制徐克三个人可以说是紧密合作。周润发的戏份是随着拍摄的进展而不断增多，徐克呢，主要是负责了剪辑的工作。而这部电影上映之后，本来算是有点过气的演员狄龙因此再度当红，周润发更是成为了当时香港最受欢迎的当红明星。我们都知道吴宇森呢是中国电影导演里成功闯进好莱坞的一位领军人物， 这位出身片场并没有在西方接受过电影教育的导演，可以说是默默地闯进了好莱坞，而且是很有耐心地一步步地走，最终站稳了脚跟。1993年吴宇森正式赴美国好莱坞发展，第一部好莱坞作品是动作片《终极标靶》。当年这部电影在美国的票房突破了3000万美元，而这个成绩也让他成功打入了好莱坞主流商业片的市场。据说《终极标靶》这部影片为了适应美国观众的口味，以及通过美国的电影检查，曾经7度重剪。而在做宣传的时候，吴宇森还借此大做文章，他对着媒体耸耸肩膀说，我知道规矩了，下次不会再犯。果然还是很聪明。到了1997年，吴宇森拍摄了好莱坞动作片《变脸》，这一次他就在维持个人风格的同时，更多的融合了好莱坞主流电影的元素。这部影片在美国上映之后，就被《时代周刊》评选为年度10大佳片之一，也摘得了不少奖项的肯定。2000年，吴宇森又执导动作冒险片《碟中谍2》，延续了他的暴力美学电影风格，更是在当年获得了全球电影的年度票房冠军。2002年5月，吴宇森在好莱坞中国剧院门前留下了自己的手印，也成为了第一位获得这项荣誉的华人导演。吴宇森这个名字已然成为了一个电影的品牌，也让人想起《英雄本色》中小马哥的一句台词，我就是神，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就是神。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呢，我们从电影《英雄本色2018》开始聊起，又说到了导演吴宇森的电影生涯。刚才我们说到，他是在好莱坞中国剧院门前留下手印的第一位华人导演。说起来，关于这个留名字啊、留手印啊，在好莱坞其实是有两个地点的，一个是在星光大道上留星星、留名字，一个呢就是在中国剧院按手印。这两件事咱们听上去感觉差不多呀，其实他们的难度和性质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我想起了几年前2015年的一部电影，华裔导演林奕彬曾经带着他的作品横冲直撞好莱坞，以及两位主演黄晓明和赵薇，也在好莱坞的中国剧院门前留下了自己的手印和脚印。在他们几个之前，在这里留印的华人明星就只有3位，吴宇森、成龙和冯小刚。那有人会问，到底需要获得什么样的成就才能在中国剧院留手印呢？答案啊，只能在风中飘了。因为在这里留印啊，其实并没有特别清晰严格的标准。有时候呢，不仅是电影的主创，连电影中的道具，甚至与某个明星相关的物品也可以在这里留印。咱们比如说《哈利波特》电影中3位主演的魔法棒就曾经在中国剧院留印，其他的还包括著名演员的眼镜、雪茄等等。那跟中国剧院留印相提并论的另一件事，就是在近在咫尺的另一个好莱坞地标星光大道上留下一颗星星，并且写上自己的名字了。咱们说的这个星光大道啊，可不是国内的那档选秀节目，而是一条沿着好莱坞大道和藤街伸展的人行道，上面呢目前已经有2000多颗镶嵌有人名的星星奖章，以纪念这些人对娱乐行业的贡献。据说呢，星光大道啊设有专门的委员会，他们每年要开会评选出下一年度的获奖人，而这个受奖人呢必须同意在选拔之后的5年内参加颁奖典礼，并且支付一定数额的经费给好莱坞历史信托， 用于举行颁奖典礼的安全维护等工作。星光大道开建以来，目前只有三位华人电影人留下属于自己的星星，他们分别是李小龙、成龙以及好莱坞历史上的第一位华人女星黄柳霜。他们的名字都可以在星光大道的官网上查到。不过这里的星星不光是授予电影领域的明星，还包括了其他的娱乐行业，比如音乐家、导演、制作人、乐队、戏剧团体等等。每一颗星星的下面有一个环状的标志，它就代表着受奖人领取星星的领域。摄影机标志代表对电影产业有所贡献，电视机代表对电视产业有所贡献，麦克风代表对广播产业有所贡献，面具标志着对舞台戏剧有所贡献，而留声机呢，代表对唱片产业有所贡献。像是迈克尔·杰克逊、布兰妮，他们都是这样的星星标志了。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这里依然是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电影《英雄本色》，有1986年的老版，也有今年刚刚上映的新版。咱们再说回新版电影的拍摄，导演丁晟曾经在媒体前表扬几位主演，说他们表现很给力，片中基本上所有的肉搏戏都是他们自己完成的，没用替身。不过回到1986年的老版《英雄本色》，那里面还是有替身演员的，而其中有一位替身现在还很有名，他就是导演唐季礼。在《英雄本色2018》的首映礼上，唐季礼导演也出席了，还透露说他曾经在老版电影中担任过张国荣和狄龙的替身，如今看到新版，想起过去，也是忍不住感慨落泪。为什么会这么感慨呢？因为众所周知，这替身演员他可就是危险的代名词啊。比如说刘德华的御用替身杜奕恒，这位演员长得跟刘德华的确很像，所以曾经担任过刘德华多部电影的替身工作。他曾经就在一个节目中暴露，在拍摄电影《三国之剑龙卸甲》的时候，一场马上对打的戏份，他就因为打戏太过激烈而坠马，遭到了马踏肋骨的危险情况。后来是剧组工作人员及时把他送到医院，才度过了危险。再次拍摄《通天帝国》的时候，又是一场马戏，杜奕恒骑着马跟群马一起奔跑，而这么多匹马不好好合作，他就被马夹在中间，拍摄了十几条，遭到了激烈碰撞，结果浑身是伤，肋骨又折了。杜奕恒的替身工作是得到了专业人士的认可，可是他自己的演艺事业却是走不出刘德华的影子。有一次演员姜文遇到了他，也知道了他模仿刘德华的经历，就跟他说，孩子，模仿不创新，死路一条，你像刘德华不是坏事，关键要走出刘德华形象的影子，走出一条杜奕恒的表演之路来。这段话也让杜奕恒顿然醒悟，之后他先是在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中成功扮演了老四这个角色，又在徐克的电影《从狄仁杰到龙门飞甲再到智取威虎山》一连演了三个重要角色，终于是走出了刘德华的影子，找到了自己的演艺之路。其实啊，这个行业的确需要替身演员的存在，也需要像《英雄本色2018》里面那样，演员自己多付出一些辛苦。这些不同的手段其实都是为了作品最终更好的一种呈现。那今天关于《英雄本色》和其他的电影花絮故事，咱们就聊这么多。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再见。